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这里是北京， 是北京， 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听祖国的心脏，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这几千年的沉淀，聚拢一好牛 好汉，真一样，千家万户 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 我又不是那个他， 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 下着水马龙有爱跟我来，花灯初上花上妆，哦就在现在，一夜不离都在发现很多精彩。 FM 九七四娱乐舒坦最王牌，哦夜幕拉开，哦情人还在，不管你是大牌小白都来自王牌，狐狸的都在，老板艾克也在，我们的音乐让你随时期待。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欢迎光临这一小时的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Hello， 我是郭鹏。 刚才就是在那一瞬间，我的耳机突然之间没有了声音，我才知道那天做主驾的老白到底有多慌张。 就是这个两个人的音量好像很难匹配，就像两个人的这个主驾或者副驾。当然，今天我来到这个娱乐最王牌当中，我一定是一个副驾的位置啊。 哎呦， 因为主驾就是我们艾科老师。 哎呦，过谦了，过谦了。那我就是作为今天我们娱乐最王牌的主人公呢，我先来介绍一下坐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吧。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从早间一路拉到晚上的郭鹏， 一路拉垮到晚上是吧？ 郭皮弟，月月娘 啊，感谢， 娘娘子， 这个娱乐最王牌这个节目真好啊，这个音效还得我自己鼓掌配啊。 我是觉得就是刚才说了你这一堆这个外号之后呢，就感觉我们这个直播间不止坐着你和我，坐着好多人， 就好多好多郭鹏，郭鹏有很多分身是吧？七个彩金刚葫芦娃哈。 对，所以今天节目当中你应该呈现不一样的你吧。 好呀，就是那天我也听到，就有偶尔听到你们有一期节目在讲外号的事情，然后就我当时在想不会 Q 到我吧，后来我就发现嘛，这事就是想什么来什么， 果不其然，是不是？好了，为了欢迎你的到来，我们就放一首特别轻摇慢摆，然后加着有一点我觉得可以去度假感觉的风格的歌，旅行团《圣地亚哥》。 哇，圣地亚哥。 海浪席卷所有烦恼和忧 这首歌，和浪花里的舞者，舞着舞着也沉醉了。此刻是此刻，没别的。你是我的幸运。害羞的害羞啊 很轻摇慢摆。 哇，我非常喜欢旅行团乐队，但这首歌曲 San Diego 让我感觉回到了我们家后面的一个村里。没有没有，哎，是说实话了，没有什么去 San Diego 的感觉，你不觉得吗？ 对，他其实 很像后面的小山村啊。 对，他没有在唱 San Diego 这个地方，他可能就是假装，就比如说他们楼上邻居在装修 啊， 然后楼下呢有小朋友在嬉闹，然后那个时候你可能会放空自己一下， 嗯， 假装脑海当中去到了 San Diego 这个。 只要心里有沙，哪里都是马尔代夫， 哎，是的， 只要 没毛病， 只要歌里有 San Diego， 哪里都是我想去旅游的目的地啊。 所以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感觉，其实跟你有点雷同， 嗯， 就像某一个小型商场， 对， 刚刚开业，然后那个门口呢会有一个气球人，就那个软绵绵的飘起来。 旅行团的一种感觉呢，给我的一直以来的印象就是，他用的复古的元素呢， 嗯， 他用的复古的音色元素都是比较淡， 对， 他没有会加的很重，不像你比如说你听到其他一些乐队当中，可能就是啊，这支就是复古乐队， 嗯， 有的是八十年代的音色，对不对啊？ 嗯、 但是他呢，好像每次用到的一些东西，就是你又觉得有点老，又觉得说不上老在哪里，对不对？ 就是他们结合流行结合的非常好、 哎、 所以大众还会就是一如既往的买他们的账、 嗯、 而且这么多年以来觉得旅行团的这些音乐出品质量都非常高嘛。 是，所以你看我今天听完这首 San Diego 以后，我迫不及待的要进行里面一会儿那个环节了，一会儿你刚才跟我说那环节、 哦、 我最近老听新歌测评是吧。 对， 我现在有一种创作的冲动、 哦、 我也要写一首境外打击是吧，就 吓死我了， 呼应他的 San Diego。 好的，那我先想问一下，那写境外打击一定要是用大调，不能用小调哟。 好，可以， 要欢快起来，一定要短句的那种。 好好好，妹妹、哎、一看就是最近学了一些乐理了。说的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的啊。 对，就觉得这一周的时间过得真是非常快、 嗯、 就是这几天昨天没有和大家见面，然后这几天好像见你的时间也比较的少， 嗯， 然后咻的一下这一周就过完了。今天看到有一个大数据显示，是来自央视财经频道做的一个叫做中国美好生活大调查。 哎，这个调查呢显示中国人每天的休闲时间平均是2.82个小时， 嗯， 其中的每天休闲时间为1到3个小时的人最多占比40%， 嗯， 而同时呢还有16.88%的人表示自己根本闲不下来， 嗯， 每天休闲的时间不足1个小时。 对，从年龄来看呢，36到45岁的中年人是最辛苦的，上有老、 嗯、 下有小，事业正处在上升期，经常忙到没有时间享受生活，是吗？采访一下。 对啊，我就觉得你最近的旁边那些大哥啊什么的都是这种状态啊。就是咱们这些人离那个年龄还有多少距离，可以再苟一下。 那天我们就是在为另外一个朋友庆生的时候，那位朋友是一个92年的、 嗯、 是吧、 嗯、对， 然后说马上也就是30岁了嘛，哎、 嗯、 他91年的也是30岁了，今天过了30岁的生日，坐在我旁边的这位郭PD就是非常的开心，说我们终于有机会在30字开头的这个、嗯、这个年龄段相逢 了。都是30几是吧。是吧，艾克啊？ 对对对对，你抓紧时间珍惜这2年的时间。 你就这么就给我卖了啊？ 好嘞，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来聊一下关于大家的休闲生活， 嗯， 如何？ 好呀，就是我觉得休闲生活其实我特别爱聊， 就是如果关注到我们早安音乐秀的这个就一经常出的话题的话，你会发现吃喝玩乐基本都有哈、啊。 是 是， 而且从这个地域来看呢，最喜欢聚餐和夜宵的五个城市分别有哪几个？比如说南宁， 哎，这个很到位啊！也认识一个南宁的朋友，就他说去到任何地方都没有他们那自己那边休闲啊。 哦，还有广州， 广州那就不用说了，是吧？实在广州嘛哈。 嗯，银川， 哎，这个很奇怪， 为什么？ 银川为什么会上榜啊？ 银川没有去过那个地方，所以我没有发言权。 我去过一点点，就是，但是我确实银川人其实还挺会休闲娱乐的，但是他能上这么高，我觉得有点奇怪。第四名是昆明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嗯。 第五名是兰州，是你的故乡。 我特别有发言权。 嗯。 我不得不说，我的故乡真的是一个特别会享受幸福生活的地方呢。 对，就是我觉得有些人也为这个东西享受的挺辛苦。 嗯。 就艾科就跟我说过，他会早晨五点钟去吃什么头汤的拉面之类的。 对对对 对, 对。 这是享受吗？ 有的时候你要是节假日的时候，或者很久没有。回到自己的故乡，你特别想念那一口，一定要去吃一次头汤。 是， 但是我看了一下我身边的朋友，就咱们这一行不说了，他的工作弹性可能会比较大，而且我也确实是在我们家那儿生活过一段时间，发现他的娱乐时间会相对较多一点点。但是我身边那些朋友还是朝九晚五的上班下班，下了班之后也没有什么心情啊，包括精神气儿去娱乐了。但是我发现有一些年轻人，比如说像我们一样在外边读书，然后再回到自己的故乡的时候，生活就会变得很不一样。那怎么不一样呢？就不愿意去上班，愿意开一个自己的小店。你开自己小店，对，你就休闲生活就会很多了。 这个休闲生活好有压力啊！你开个休闲小店，我愿意去休闲一下。 好嘞。 但是你每天旁边的客人都是我这样的，你估计不会很休闲吧？ 对， 压力会很大哈。 是，就是不能把这个娱乐的生活变成自己的主业，这样就显得索然无味了， 对， 对不对？但是兰州呢，确实是有美食一条街，就夜市你也去过， 对， 是吧？还有这个，很多年都流传下来的一个，一个夜市文化，是一个购买市集的那种文化。就我们上高中的时候，会有几个小伙伴一起摆摊儿，有那个摆摊儿的经历，而且现在成为了一个文化一角。 我已经发现了，就是艾科的第二职业已经规划好了啊， 摆摊儿 不是摆摊儿，就是开个休闲什么休闲餐吧什么之类的哈。 嗯。 好，确实呢，西部人民是比较会享受生活的，但是呢，休闲时间还少的话呢，昨天大家如果去看看这场球的话，我觉得应该不会觉得很休闲。 你看了吗？ 我看了、 啊、 就是还是很堵啊，就是0-3嘛，中国输了0-3，然后今天全网到处在传，然后很多人说这个永远不会让人失望本身的就是中国队，因为你对他的失望就是失望本身。 好了，我们就失望着就也就习惯了，心态练就得非常好，让我们回归妙龄童的那个时候，让我们畅想一下自己青春岁月吧。 楼下的早点是 去 级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娱乐最王牌。 耶哈喽各位好，我是郭鹏。今天呢，我过来以后看到这个晚间的节目组的朋友们都特别喜欢我， 对， 我也特别高兴啊。 超级热情。 但是呢，大家喜欢的方式呢，让我觉得很奇怪。鹏鹏说，刚刚打开收音机，听到一个笑声，感觉特别耳熟，原来是郭PD。哈哈哈。 为什么说那很尬的笑声？哈哈哈。 因为我跟你说，我上次就是我们在听评节目，听到自己的节目，我会发现我全程都在哈。我才说大家为什么对我的笑声那么熟悉？ 对啊。 想不听都不行，魔音贯耳啊！ 这就是你的特色啊！我憋了一会儿笑。 好了好了，来说正事儿哈。 对，就是郭鹏一直没有参与过的这个环节， 哎、 然后自己也比较好奇，那就是我们的新歌测评环节。 哎、 当然，今天我们测评一张专辑， 是 梦龙乐队发了一张新专辑。 我今天来了就测评梦龙 ，Imagine Dragons。 滴滴滴。 对啊，就觉得真的是三生有幸啊，有没有啊？ 滴滴滴！ 哎呦，能够来参与一次娱乐最王牌的测评，哎呦，还是心情感觉非常好的。 滴滴滴！ 啊，那怎么玩？你先跟我说一说好不好啊？ 我在等你的彩虹什么时候飞完，然后再给你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玩法呢，专辑当中你会选择一首你自己比较喜欢的歌曲来测评。 好呀。 然后并且给出一星到五星的评价。同时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参与其中，比如说可以进入到听见 FM 的直播间。我们现在这个编辑已经帮我们做好了一个评分的标准，从一星到五星，你的喜好程度如果达到了三星以上，我们就会选择上传。 哦，哎，这个还挺好的哈。但这次呢，他们备受期待的第五张录音室大碟 Mercury Act One， 是在今天全球面试了。哎，来考来，知识点出来了。Mercury 是什么意思 ？Mercury 什么意思呢？让我打开我的词典看一看。Mercury 应该是某一种。 我跟你说，不是 Mercury 是水星 哦 啊，因为我当时把那个天体的名字都背过一遍， 嗯， 比如说为什么 Bruno Mars 大家说他是火星哥嘛， 嗯 ，Mars 就是火星的意思 ，Mercury 水星，所以我在想他是不是也是太阳系的第一个星，也就是说它是一个 number one 的意思，对不对 ？Act one 是不是、 哎？是。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选择两首歌曲来进行测评。然后呢，其中有一首先行曲大家已经听过了，叫做 Wrecked。所以这首歌呢也在其中。今天这首歌曲是被郭 PD 点名一定要播放的一首歌。 是我先听了一下，我觉得 Wrecked 这首歌曲呢，前面我觉得是一种挺舒缓的进入的状态啊，然后后面呢，忽然就开始用了鼻音那种的哼鸣的声音，那段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人，而且非常非常的就植入人心的感觉。就你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感觉到一支老牌乐队他们是怎么用一种新玩法 对 来去荡涤你的耳朵的啊。 对，而且这一次的这个制作人也非常的王牌，就是 Rick Rubin 啊。 然后我们就先从熟悉的那首歌曲开始吧。 好了 ，Wrecked， 从你分享的这首歌是写给自己的。 打高分，好不好哈？ 一星到五星，你会打几分呢？然后呢，我们在听这首歌曲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聊一下你的课后娱乐。 Tell me, how am I supposed to move on? These days I'm becoming everything that I hate. Wishing you were around, but now it's too late. My mind is a place that I can't escape your ghost. Sometimes I wish that I could wish it all away. One more rainy day without you. Sometimes I wish that I could see you. heal it, pain will go away. But everything, it reminds me of you, and it comes in waves. When you laughed and your shoulders shook, the time you took, teach me all that you had taught. Tell me, how am I supposed to move on? These days I'm becoming everything that I hate, wishing you were around, but now it's too late. My mind is a place that I can't escape your ghost. Sometimes I wish that I could wish it all away. I'm on the brink of the edge. Remember the words that you said. Remember the life you led. You'd say, oh, suck it all up, don't get stuck in the mud, thinking of things that you should have done. I'll see you again, my loved one. 新歌测评来自梦龙乐队的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 Wrecked， 是来自孤僻地的推荐。 哎，对，你要说是我的推荐呢，我觉得我现在都觉得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啊。这首歌曲呢，确实你能够听得出来很多那种怎么说呢，辉煌乐队时期的时候他们那种大乐队的玩法。其实我觉得你知道前两天有一个全球的数据显示，全世界所有人在所有的音乐平台当中的下载量，因为现在老歌的比例已经大大超前。去年一年啊，购买老歌的人数是75%，新歌只有25%，全世界哦，是全球所有的流媒体，所以你能够看得出来，很多人对那种经典时代的那种经典的编制的音乐，其实是有自己的一些感情的。 是， 而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我觉得就有着辉煌大年代的时候的那些，我觉得追求到的一些音乐的细节哈。 对对对对对，就是很复古向，所以说流行是一个圆圈嘛， 哎， 总会回归到它的起点。 人家叫流行是个圈，在你这儿变成圆圈之后，就仿佛被套起来了要滚起来那个铁环的样子。 圆圈圆圆圈圈。 好了 ，Imagine Dragon 的这首 Wrecked， 当然我知道。你比较喜欢另外一首歌曲叫 It's OK， 你刚才说 It's OK， 我还想，哎，最近英语学的不错啊， 英语学的不错就 It's OK 嘛。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这首歌曲的优点在哪里？ 这首歌我特别喜欢它的编曲， 好， 而且我喜欢这首歌曲整个呈现出来的方式，就是它用歌词身体力行的方式告诉你，假如生活对你动了手，那么就放飞吧。 The tears should never say a word, cause there's nobody that hears. It's OK.Political discourse. Fear, that is what he felt every single day. As all the boys would play. Don't you dare be weak, emasculated freak. Last upon the fence. Tell me where's the sense? It's okay to be not okay. choice. Just let me live my truth. That's all I wanna do. Baby, you're not broken, just a little bit confused. It's okay. 那我好快乐，是。 这首歌曲就是，尤其它其中那个配器的呈现，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都很好。 对 ，It's OK。 让我想起了当年那个，就是人教版初中英语第几课来着？第一课还是第二课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It's OK 。其实说的是 I'm OK 是吧？ 对对对。所以今天这张专辑，我觉得，我应该给出的分数是四颗星。 你 呢？ 你是四颗星吗？我五颗星。 那就 好不容易来一趟，那不得咱不五星谁五星是吧？ 选择上传。再一次上传， 哎，好的，哇，好有仪式感啊！ 对，接下来时间交给大家了。 鼓掌的音效是我来的啊！ 接下来时间要交给大家了，就是看一下大家的评分如何。 好呀， 记得关注974醉王牌，或者进入到听 FM 的直播间，我们的投票正在持续当中。 是， 两首比较节奏快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让心情稍微舒缓一下。秋天的海。 全球贸易新格局， 9月3号到7号，9:30到17:00，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交通、外语，府中心之声、双澳之声、京津冀之声、北京广播网、听听 FM， 在首钢园1号馆共同推出音视频现场直播特别节目。 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展会相融合，首钢园为您呈现独一无二的参观体验。 来吧，我在福茂会等你。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奥迪旅行车家族用自己的方式出发，活出生命的辽阔。奥迪老友计划金融方案，首付20%起，36期利率低至3.66%。详情敬请垂询北京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 以上为广告时间。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is what you get by giving more than you receive. And you learn it fast, and maybe this is how you'll be happy.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北京时间的17:34，这里是娱乐最王牌。 哎，我是代班DJ郭鹏。 嗨嗨，我是艾科。这时间段呢，我们非常非常隆重的邀请到了这个卡奇社和魏如萱，开启了我们这一趴。 世界末日的某个角落。 对， 你知道刚才呢，就是我旁边的艾科说，刚才那段有点太闹了，我放点轻柔的歌曲。这首歌曲哪里轻柔啊？ 前半段。 A 段比较轻柔， 对，但 B 段还得跟我们的这种情绪饱满的情绪连接在一起，对吧？ 是是是是，让大家稍微嗨一嗨，毕竟今天是周五了，明天就 是 周六周天了呢。 对，就大家可以去安排一下明天要去哪里玩哈。 对， 顺便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跟我们来唠唠嗑，好不好哈？ 对对对，就说一下咱们的休闲时间吧。嗯，说到休闲时间呢，就和手机分不开。 嗯， 所以手机有一个功能就是屏幕使用时间这一项， 对， 它会帮你总结一下每天平均使用手机的一个时长。 你要不跟我说，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一条。然后艾克刚才看了一下我的手机，然后惊呼：“你才用了这么点的时间？ 你今天竟然才用了两个半小时？ 对， 这不太像你啊。” 嗯，主要最近搬家很忙，都做体力劳动去了啊。 所以搬家真的是可以让你就是 不用手机 啊，不用手机， 但是也并没有什么，就是并没有什么优点，就是每天累的。就是连呼带喘的哈。 那假如说没有一个特别忙碌的时候，今天还是比较闲适， 嗯、 你会打开手机来刷一 下吗？那我估计我会应该像我旁边的艾克一样吧。你用了多长时间？来给大家报告一下。 截至到现在为止，我已经使用了5个小时24分钟了。 嗯、 社交时间占用了2个小时2分钟，娱乐时间占用了1小时23分钟，阅读相关只有42分钟。好气。 其中我30分钟是看了一下今天领导给我们安排的考勤什么的，是吧？ 这么看来，我还是比较依赖于纸质书的 啊。哦，合着今天还看了一会儿纸质书呢， 给自己找台阶下嘛。 好，可以。 然后它会有一个大数据统计，就是说你每天平均使用手机的一个时间。 哎、 我看了一下，我大概每天平均使用手机时间是8.5小时。 嗯，啊，每天有8.5小时在使用手机啊？ 但我觉得它好像又 三分之一的时间，然后你再睡8个小时觉， 嗯， 就是完全不用手机的时间只有6-7个小时， 对， 这么多。 我还是觉得他给我给了另外一个台阶下了。 嗯， 我是那种手机重度依赖患者。 嗯，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要抱着手机，然后开着剧或者开着一个声音睡的人。 哎，虽然给你台阶下，但是要提醒大家，下台阶的时候千万不要看手机啊。 对对对对， 容易摔下去啊。 对，所以我们不妨现在有个互动，就是让大家把你自己的这个使用手机的时长截个图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 对， 你如果想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可以进入到 FM， 就是我们听听 FM 的直播。发送过来，大家都可以看一下你使用手机的时间。 对， 如果 互相看一下谁是重度手机使用患者哈。 对，如果你不想呢，想保证自己的隐私，可以关注974最王牌。 嗯，也可以，就是让我们俩看一看就好了。 嗯，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空中 club 的环节，然后今天没有听到思萌的声音，不要着急，马上就来喽。 嗨，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思萌。那么此刻的我呢，正在2021服贸会的现场啊，这个跟漂亮衣服没关系啊。它其实产生的这个交易和贸易最直接的产品就是服务本身。你可以这么想，从我们早上起床开始所享用的一切的这种生活当中的一些便利性的一些服务的东西，其实都和今天的这个服贸会是相关的。那么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三大展会之一啊，今年的一大亮点啊，就是首次设置了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双会场，而此刻我就站在首钢园区的里面。那么这次的首钢园这边呢，一共是15个展览场馆，9.4万平方米，不光是一个开放式的展馆，还融合了奥运元素。而且当你走进来之后，你会偶遇到很多很多熟悉的 IP。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刚进来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上半年热播的影视剧《觉醒年代》当中的这个同款雪糕啊，新青年，我待会儿必须得尝一尝这味道。而且今天这个温度有点高，确实适合吃个雪糕解解暑。还有就是啊，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过的这个网络上爆红的这个乡村爱情 IP 人物的盲盒手办，今天在服贸会的现场也能够看到。包括在今年的服贸会的现场，你还能看到的，比如说像电竞文化呀，像这个国潮的一些产品，包括一些这种这个知名的手办，还有就是和我们中国文化相关的一些珠宝首饰，都非常的有特色。而且呢，在接下来的3天节目当中，娱乐最王牌周六、周日、周一，我将会从3个不同的角度，分别是健康生活、人文历史以及未来科技3种角度，来为你分享一下我在今年服贸会上所看到以及所感受到的。那么在这里提醒各位朋友啊，如果说想要来参观的话，我们的公众开放日是9月5号到9月7号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钟，注意是免费的，但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预约的方式，注意听好了，在微信上搜索服贸会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注册通道，选择个人用户普通观众注册， 填写好你的注册信息，点击预约购票，选择场馆和参观时间即可预约了。当然如果说最近呢5号到7号您没有时间的话，没关系，锁定收听 FM97.4 娱乐最王牌，下午5点到7点钟三天的节目里面，由我来和你分享，我们来听一听在今年服贸会当中的一些更多的精彩。 城市的噪音很而嘈杂，我想去没有人，香格里拉那儿应该有纯净的天空，鸟儿不必躲恋人的追杀。 Baby don't cry, baby don't lie, baby don't leave me alone tonight, 背上行囊现在就出发，寻找心中盛开的花，现在就出发。现在就出发。想去没有人，香格里拉那儿应该有纯净的天空，鸟儿不必躲猎人的追杀。 Baby don't cry, baby don't lie, baby don't leave me alone tonight, 背上行囊心中盛开的花，我们已拥抱青春就完整。你若悠然盛开，蝴蝶自来。原始的笑容和真实的想法，你也不需要为谁而虚假。 1, 2, 3, 4 Baby don't cry, oh baby don't lie, Baby don't leave me alone tonight, 背上行囊现在就出发，寻找心中盛开的花。 Just for you, just for me, just for love, love, love, 背上行囊现在就出发，现在就出发。现在就出发。 我见的思萌竟然去了服贸会，发回了这一条消息，然后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不得不说呀，这个思萌这么爱健身，怎么一进场的时候发现竟然是个冰激凌呢？ 那上次他跟我聊过这件事情，恰恰是因为他经常健身，所以他吃这些有热量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可负担的。明天稍微健健身就回来了， 凡尔赛呗， 哎，超凡尔赛 来了。 关键是人家还不是一般的这冰激凌，是觉醒年代的冰激凌。 对 啊，新青年雪糕，开玩笑哈。 合着你就听着这一个重点是吗？ 那你还听到啥重点？跟大家说说呗。 就是刚才我们听了思萌的这个在服贸会发来的现场录音呢，我们有一个问题让大家来提炼一下。 好呀， 我要是多重复，我可能就刨坑了给自己，你知道吗？服贸会从2012年开始在北京举办，今年已经是第7届了。刚才思萌说到，今年的服贸会首次设置了双会场，一个是在国家会议中心，另一个会场就是今天思萌去到的地方。那么请问他今天是在哪里什么园来着？ 什么园都说出来，我差点就说出来是什么园了。 广三园、水果园、动物园。 水果园里有什么？ 三个字，记得要加手机号码发送到974座王牌。然后这个回答正确的朋友呢，稍后就有机会连线哦。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曲，来自小娟和山谷的居民无话。这首歌可以让我们暂时舒缓一下，想一想明天后天和家人去哪儿度假呢？ 当雨季来临之后， 王同学 A B C 逍遥是吗？ 阳光洒进海，光往岸里游，不见带胶水的模样，你不变的眼底，还是我最想去的地方啊。山万水像你的眼睛一样，带我去飞万水千山，像我的翅膀那样，兵荒马乱地久天长都一样，我酿的酒藏在怀里，洒在古道路旁都一样。 话，这首歌来自小娟，山谷里的居民。你要不要说一下刚才你这在人小娟唱歌的时候你突然之间说了一句什么话来着？ 我刚才想说的就是接下来有一会儿我们要放那首歌曲到底是什么歌曲哈、 嗯、 所以呢我就不注意提前好像把这句话就或者说我们后面的一个天机给泄露了出来、哦、 对，又给我们刨了个坑吧，你就说吧。所以我们在最后半个小时的时候呢，会有一个破次元壁的环节。 嗯， 今天要推荐的一首歌是来自王同学 Able， 然后这首歌叫做《什么是逍遥》。 哦，人叫 Able 是吧？我说的是 AB 是吧？ 对 ，AB 是什么？ 好了好了好了，没关系。你要原谅一个老人家，这个确实对二次元或者破次元壁这种事情呢，就关注的比较少一点。但是呢，我觉得最近我们的一个大活动我还是非常关注的啊， 嗯、 因为我觉得其实确实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单单是 对着话筒去做主持这么简单了。所以这一次呢，我们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呢会有一次融媒体的主播大赛。如果你有绝妙的创意，有表达欲望，有做主播的梦想，那么现在机会来了啊！你好大主播，北京广播电视台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正在热烈的报名当中了。 对，这次大赛呢放宽了门槛，不限专业，不限领域，不限经验，年满16岁均可报名。获奖者呢不仅可以获得奖项证书，还有现金奖励，受邀参加颁奖典礼哦，更有机会获得签约的资格。 哎， 还是很诱惑的， 就是可以变成我们的同事了哈。这个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赶快去进行报名啊！这一次我觉得算是一个给创意人才的一次施展的舞台和机会啊。 是的，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就广而告知一下，或者把我们的听听链接也发送到你的朋友圈，让更多人参与其中。联络我们记得关注974岁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我们的互动正在持续，那就是我的休闲时间。 所以不会累，约好的人物时间和地点和食物和音乐肯定都对味，时间慢慢往前，人慢慢前往目的地，是已经把现象点上，各自伴手准备大面演大，来到一次聚会，大家把灵魂解放，也要经过地下道和圆环，说远也并不全然，秘密的派对你可不要宣传，在那里发生的一切都是天然啊。我们要聊那些开心的，我们要聊那些伤心的，要聊那些幼稚的、羞耻的、好笑的、咆哮的、想要逃掉的。 找一个没事的晚上，安全的地方，说说你最近工作的状况。话题跨越经纬，掏出新的好挖掘，当作探索心里的银河，你分享完了换我。我们要聊那些开心的，那些伤心的，那些幼稚的，那些羞耻的，我们要聊那些好笑的，那些好笑的，想要逃掉的，还有一些鼓励鼓励啊，还有一些鼓励鼓励。然后就这样缓缓地把我带到新的高度，平静的像是站在灵魂高处，安全感是种全面性的包袱，各有各的旅程，不用互相照顾。 找一个没事的晚上，安全的地方，我们 party。 Party 到天亮，这首歌来自老搭档，他们俩应该是黄玠和蛋宝 啊，真是，就是你会想到十年前他们就有这样的一种创作的灵感跟欲望啊，同时呢，用音乐的方式呢，呈现出了不一样的都市当中的，人们迷离的都会感。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不愧是先驱， 因为我觉得就是喜欢听黄玠的一些朋友，对于他的认知可能是那种。拿了一把吉他就很简单的唱一些很日常的那些歌词、嗯、这么一个形象，所以他和蛋宝的这种合作、嗯、我觉得就很中和，就蛋宝就是很躁动， 嗯， 然后黄玠 蛋宝也没有很躁动吧，蛋宝的最出名的歌曲不就是软嘴唇，就是超 soft 啊，对对对对，反正就是他俩的这个结合呢、嗯、会让人觉得异常的舒服， 对，一加一大于二的感觉啊、嗯、就不像我们俩一加一等于三 啊 也大于二了啊， 等于三，你是说你的体重能加一个我出来吗、 嗯、差不多差不多这意思啊 好了，我们接着说一下我的休闲时光，然后让大家刚才晒了一下自己的屏幕使用时间， 嗯， 我看了一些练习在我们平台上发来说他的这个时间可以看一下他的重点啊，一半时间都是在使用手机上， 嗯， 那就是4小时12分钟，还好嘛， 还好， 跟我比一比， 就是你来说说你的那个时长好不好？ 8个半小时啊，我不说了吗？ 今天我们俩是两个极端了，就是现在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能超过艾科的平均时间 啊，对对对， 然后大家的时间也都比我长一点 啊、 嗯，我是2个小时多一点，是不 是、 啊？ 是是 是， 这还有一个朋友叫二加，和你一样都是三好学生来着， 对，3小时6分钟， 对，日均使用时间是3小时6分钟，嗯、社交时间是2小时20分钟。娱乐时间11分钟，人家娱乐时间只有十一分钟。 社交时间我觉得有点怪，就是他算用微信就算社交时间。其实我后来想了想，我大部分时间实际上在是看微信的公众号 啊、 就的里面的文章。 哦， 那又怎么算呢？是吧？ 那应该算阅读时间啊。 但是他不会查那么细了嘛？但是我买个盒饭什么的，他就。看得很清楚，外卖那一栏里时间总是很长啊。 对对，所以就由此可以看到，就是坐在我旁边的这位， 一位宅男， 就是真是吃出来的啊。 对啊， 这个有你们的老粉丝来着， 嗯 嗯，他发来信息，自己是平均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长达7小时29分钟、 嗯。对，但是你看啊，他的这个社交时间呢，总长是上周是23小时， 嗯， 但是创意时间有10小时，哎，创意是什么意思啊？ 我也不知道。哎，我为什么没有这一栏呢？ 抖音小，就你没有创意的头脑。 我没有创意吗？ 对，你用了8个小时都没有创意啊！ 真是的，我等一下要看一下。就是大家如果好奇如何查看，可以打开自己的设置， 嗯、 然后看一下屏幕使用时间，底下就有出来这个日均时间。我的是8小时44分钟， 嗯， 与上周比浮动了5%， 好吓人！就是这种感觉 ，KPI 在考核的感觉啊，就是。 嗯， 就是怎么大家现在用手机都这么有指标或者有这么量化的工具的感觉哈？ 哎，所以我们现在是被手机绑架了吗？能不能离开手机，放下手机，真诚的和坐在对面的这位朋友交流一下？ 如果再用听听 FM 就不要放下了啊！ 嗯， 就等听完我们这个一个小时节目以后再放。 嗯，稍后回来不要忘了联络我们，记得关注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把我们现在直播的链接发送出去吧。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韩丽，我的通讯录只有350个名字。 我是麦麦，我的微信通讯录4位数。 买奶茶养殖甘露多加芋圆， 买奶茶少冰少料，能一分糖吗？ 点外卖勾选无需餐具， 我从来不点外卖。 剪头发固定 Tony 老师， 我的发型师真叫凯文。 追热剧直接跟不养剧， 制作人哪来的时间追剧？ 听音乐单曲循环一整天， 听音乐歌单绚烂五花八门。 临窗和过道我选过道， 临窗和过道我选临窗。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摩天轮，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过山车。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收音机，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在跑步机上打开收音机。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有你的二选一， 有你的二选一 我都选你， 我都选你，都选你。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浪潮 Listen to One， 听浪潮浪潮浪潮 养成了吗您呢？ 养车上途虎养车 APP 呀，途虎养车北京车主专享，美孚、嘉实多、壳牌全合成小保养188元起，正品保障，专业服务，养车就是途虎。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过，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 最前排。 乐队悲伤的歌叫快乐的唱，这一时间段呢就要开启我们的连线环节了。 嗯， 我们又要到了万众瞩目的白给9.9的环节了。 啊，现在你们从白给100块变成白给9.9了。 对， 对， 对， 自从我当时呢当年在这里当了一次散台童子以后啊， 嗯， 好像这个节目给的数额就越来越少了起来，是吧？ 对对对，就是青黄不接了。所以你今天要来给我们投资一番吗？ 哇哦，还可以投资呢？ 对， 你们这节目不给人钱还得倒问人要钱啊？ 嗯，你可以选择友情是加码吗？ 友情是加码是什么意思？ 再 到200块吗？ 我们不是9.9吗？你可以 double 呀。 哦 ，double 没问题。 行， 好嘞， 大宝这钱我还是出得起。 那我们听一下这位幸运儿是谁吧。 好了，来，我们来有请来一下。哎，你好。 嗨， 哎，两位好，两位好。 哎，你好，你好，怎么称呼您啊？ 陶，小陶就好。 小 陶， 哎呦，小陶听起来感觉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哈。 嗯， 哎， 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要来回答一下刚才的育儿题。 嗯， 育儿题什么来着？还记得吗？另一个特长是什么？ 首钢员，首钢员。 哎，对了， 对对对，恭喜你 回答的很对啊 ！Go。 那我们正式出题目了， 请听题。 嗯，请听题，我们的第一个题目啊。 许茹芸有首歌叫《好听》， 嗯， 这么唱的：你说的话总那么 A， 好听 B 难听。有的时候歌曲可能会骗我们。 难听 啊、哦、我 你可以再选一下。 你说的话怎么那么好听？ 一首歌出来感觉你说的怎么那么难听，这不像个歌词吧。 就是他可能是被我 对对对 被我给影响了，怎么办？ 感觉是可能是这两年的这种 hip hop 的一种歌曲当中可能有啊。但是那种大娱乐时代的歌曲好像很难出现说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 啊，对，但第一道题你已经答错了。 好，我来说一下第二题啊。 好， 第二题目来，我希望小陶能认真听一下啊。 嗯， 不要对他说夜里会什么呢？ A 寂寞， B 害怕。不要对， 我要都答错，还有奖 呢。三道题答对两道，就会获得我们今天 double 的9.9。 哇，这个福利很挺好的啊！ 如果你全 害怕， 别怕，那个有旁边月鸟替你加持着。嗯， 好， 加油！今天无论你答没答对，他都会给你加持。 你不能这样，还有规则在里面啊！不要对他说夜里会害怕，我们来听听是不是这样的啊？ 不要对他说夜里会害怕。 哎。这个非常对哈， 回答正确。 好了，现在一对一错，现在成败就在接下来这道题目当中了啊。 嗯，李荣浩有首歌叫《麻雀》，歌词当中唱：“我飞翔在什么之中 ？A 白云 ，B 乌云。” 乌云，乌云， 确定是乌云啊？ 飞翔在乌云之中。 哎，对了，来，恭喜了啊！我说我就是散财童子嘛啊！ 恭喜你回答正确，小陶。 哎，感谢。 哎，小涛，我问一下，这三首歌曲你自己都听过吗？是有印象吗？ 第二个跟第三个我都听过 啊。果然就对自己特别有，就是靠谱的事情、 嗯、 拿捏特别准确啊。 是， 所 以接下来还会有一个认识你真好的环节。你想在这三首歌曲选择一首送给谁呢？ 麻雀吧，最后一首，然后送给我老婆跟孩子吧。 嗯， 有没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话呢？ 其实现在这个。九月份了嘛，九月份那个正好赶上，我们家孩子是上幼儿园，刚开始上， 嗯 嗯、所以说呢，这个三天上了6个小时了，虽然说不是很多嘛，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经历。其实有的时候我就想，这可能就是我们就是不断的从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所以呢，也希望对我的孩子说，之后的路呢，也会希望越走越好。然后呢，在这个阶段性的时间呢，也希望我们这种做父母的，像我跟我老婆，也希望能够，越来越好吧。因为你付出了很多，所以呢，也非常那个爱我的老婆。然后认识她真好，她叫洋洋。 哇，太感动了啊！你晚上确实很走心啊。 对啊， 小涛是一个很好的爸爸，很好的丈夫啊。 对， 也希望你们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好、嗯、 对，就是 感谢 作为家长之后呢，就会觉得爱是向下蔓延的，就希望一切把最好的都给孩子，对吧、 嗯、是的。 好了， 感谢小陶， 这一段希望你能截下来，然后发送给你的家人听，好吗？ 好嘞好嘞， 不要忘记把那个收款二维码发过来啊，今天我给你 double 好不好？ 好嘞好嘞，感谢郭老师，我真的每天早上都听。 哎，好嘞、 啊、 好嘞，太好了，来继续支持974的早上节目，好吧？ 好 了，谢谢，再见， 拜 拜， 李荣浩的这首《麻雀》就送给这个温暖的家庭吧。 山隔壁海市蜃都有一个伴。相信海枯石烂，也许我笨蛋，飞再慢会落单，再快会受伤，哦，日子不就都这样，天会晴就会暗，我

有好运的姑娘，夏天的影子拉的腿好长，他们穿过有回声的墙，那时候问题好多啊，时间的答案只一个。 这首歌来自王源。 我一听到这首歌曲呢，就听到了圆舞曲特别典型那个节奏，三拍子啊，四三拍，等哒哒等哒哒，对不对哈？ 向前，向后， 也并没有 转圈。 其实那个，其实《我爱你再见》那首歌曲，朴树那首歌曲也是用圆舞曲的节奏啊。 对对对。 其实，然后呢，不管是这种夏夜的这种氛围的描摹，还是其中这种对于音色的设计，我觉得其实都是有一定关系的。这首歌曲听起来有点小小的哀伤的感觉哈。 对，总之这首歌和王源以前唱歌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首歌是火星电台制作的。 啊，明白了，那就知道是为什么这种感觉了啊。 对，下一周呢，我们也会提前透露一下。有幸邀请到火星电台，包括一众的音乐制作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是邀请到的是火星还是电台呢？ 你这道题竟然难住我了。 对，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两个人是分别叫火星和电台，是吧？ 对对对，就是黄少峰、曾宇他们这一个 band 火星电台乐队，他们现在呢出场的方式一般不是以两个人在面向大家了，而是以四个人的方式。 哦，是吗？ 所以我们就这次可以在直播间期待一下吧。 这两个人是以四个人的方式，想了想这句话绕住了我。这两个人 还有另外一个好像叫 吴， 也就是增加了一些成员嘛，对不对？ 吴永恒，还有韩阳 啊， 如果我没有 记 错 了，记错了，记对了，记对了啊，不错不错。好，我们来期待一下，到时候这个火星电台来驾临我们的直播间哈。 对对对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天 FM 的直播间聊天室里面，很多朋友打出了自己对梦龙这张新专辑的几颗星呢？一星给出了14%的分数，二星给出了7%的分数，三星给出了21%的分数，四星给出了24%的分数，五星给出了34%的分数，这么高。 所以大家跟我的这个评分是一样的，我赢得了咱俩今天的这场 battle， 对吗？ 对对对， 因为我比较接近哈。 对，所以选择上传，哎，恭喜上传。 那这你这个音效为什么要放两次？就是家里的网速不太行，所以要上传两次是吧？ 我本来想点三次来着，因为三次才能让大家记住这首歌被我们纳入曲库了。所以这一段时间呢，和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有很多歌都是备受大家喜欢的。比如说蔡健雅这张新专辑当中，有首歌叫《Bluebirds》，也是和非常知名的制作人 Ricky Hu 来合作的。 好，感受一下。 Bluebirds, bluebirds flying high. Tell me it'll be心中那份绝望，黑色的绝望，好想回到没有人的地方，在那地方彻底把它埋葬，望着天空，那儿请你还我自由。Bluebirds in the sky, tell me that I'll be alright. Oh, bluebirds, bluebirds flying high, tell me it'll be说给了无数承诺，煽情的烟火，厌倦谎言，厌倦人间是非，黑色的是非，好想飞到最遥远的地方，在那地方万物都是闪亮，望着天空，那儿请你还我希望。 Bluebirds, bluebirds in the sky, tell me that I'll be alright. Oh, bluebirds, bluebirds flying.

座王牌，文艺最前排，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座王牌，我是艾科。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我发现你们的节目特色就是那一句 slogan 一定要有，没有的话呢，自己生补上也要补上去的。 对，我们现在换了一个 slogan， 那叫什么？ 你想知道吗？ 我当然想知道啊。 娱乐最， 这就是你知道啊啊？这哪里知道？ 娱乐最排的。 就是娱乐最什么，大家可以去填一下，哎，什么必什么是吧， 对，就是现在出现一个记忆力断档的时期，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报个到，然后帮我们回忆一下你们给我们起的那个 slogan 是什么来着，反正就是吃货最前排就对了， 吃货最前排嘛， 就说什么话题都能扯到吃 啊，就是这也是我们这个怎么说老百姓的一个特点了，对不对啊， 对对对， 大家聊天的时候容易就说到吃喝玩乐上 啊，这来了 啊， 露露不知道是不是露露提醒我，她说最羊排啊， 哦，娱乐最羊排，吃货最前排是吧？ 你看平常我就不怎么吃羊排，这个今天说到这个话题，不知道能不能扯上吃啊？安安发来他自己手机的使用屏幕时间，日均8小时16分钟， 也挺高的。 非常高， 是，然后呢你可以看到他的创意时间就一般，3小时45分钟，但是他的购物和美食达到了3小时11分钟， 哦， 他就是典型的羊排使用者，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对，就跟你一样，就是打开那个外卖的时间比较久 是，除了这之外呢，今天刚才有一个朋友好像是10几个小时啊，哇，这个数字简直太让我吃惊了，一天达到10几个小时，这是什么样一个操作哈？ 你知道，其实我们现在在使用手机的时候，不仅仅说是用来社交，然后用来就是接打电话这么简单，其实很多人就像我一样，就是喜欢用手机来办公，所以我的手机上经常会有一些办公软件，什么 WPS 呀，什么上传信息的东西啊，我就经常是用这碎片时间把一些 Word 文档写好了，然后发送出去。我不太喜欢使用这个电脑。 哦，但是你的那个复制粘贴，你不觉得很麻烦吗？ 不会啊，它现在出现一个新的功能，也不是最近可能才出现，是我最近才发现的。 什么功能？ 就是当你双击它的时候呢，就比如说你用 iOS 系统的话，它会帮你圈定，比如说某一个名字，某一串数字，或者某一个什么具体的东西。 但我恰恰要把前面那个小数点也要复制上去，怎么 办？它会有一个全选。 啊，全选，那不是把前面的数，那不是把前面也框到了？ 那或者你把那个光标稍微往前挪一点点。 我告诉你为什么不爱用手机办公，因为我手指太粗了。我老是点不住我想要的位置，你知道吧？ 好吧， 好烦啊！ 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还在持续当中，欢迎大家都来报个到，来晒一下你的手机屏幕使用时长，日均大概达到了多少个小时？ 哎，是的， 秋天已经来了，所以我们正在等待那个很浪漫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树叶也渐渐的变黄，糖炒栗子也能吃起来。 又是个深秋下雨的夜。重复的场景一样的情节，我爱的人只一斤，你恨的心里憔悴，忘了最开始谁是谁非，再没有机会是山峰，别向我认罪。去年九月的秋天，不经意记下的街，一直在心底悄悄沉睡。这样的天色适合我与爱情道别，车门的玻璃隔开另一个世界，这段落的思念像坏了的高跟鞋，怎么强求它两边同时洗脸，留给你几次机会反悔，留给我几次机会我已经仁至义尽，是你要死不改悔，看笑到最后的人是谁。 想求他两边同时熄灭，留给你几次机会反悔，留给我几次机会谅解，我已经仁至义尽，是你要死不改悔，看笑到最后的人是谁，看笑到最后的人是谁。 Mr. Mace 秋别，其实这首歌听起来的时候特别就是 你想说什么 适合啊， 特别稀， 在秋天的时候，某一天下一个雨的时候来聆听，代入感会有那种沉浸式体验。 我倒是觉得 Mr. Miss 他们的这种整个的风格好像跟之前产生了一些变化。 怎么了？ 他们原来呢喜欢就是说有一些怎么说呢，就是戏谑的歌曲啊，展现出他们爵士乐当中的那些比较好玩的一些成分。 对， 这首歌曲是典型的法国的香颂风格。 对对 对, 对, 对， 听的有没有一点像 Autumn Leaves 啊？ 有点。 就这种感觉哈、啊。 这其实这首歌出自他们以前的专辑。 嗯。 而他们后来的就是比如说在你的婚礼上多喝了几杯，那个才会有一点戏谑的风格。 在你的婚礼上多喝了几杯， 嗯，是得参加什么样的婚礼呢？ 对啊，确实很戏谑啊。 对，我们来听完一首歌的时候再和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就是9月8号到12号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夏日彩虹新版山村女教师将全新亮相了。 哎，作曲家郝维亚呢通过了细致化的配器和个性化的主题处理，将音乐主导动机和人物性格故事发展密切结合，感人肺腑，深入人心。而这一次呢，我国著名的编剧刘恒是亲力执笔，通过对平凡人的真实细腻的刻画，也激发着观众强烈的内心共鸣。剧中的女主角杨彩虹的咏叹调《五年前你说你爱我》，凭借着歌词的朴实真挚和旋律的优美动人，也成为了各大院校和院团当中的常演曲目。而作为生师生题材的这样一个歌剧呢，童声合唱也是这部剧目当中不容忽视的一个亮点。朗朗上口的音调呢，把山村孩子们童真质朴的形象刻画的是非常淋漓尽致的啊。 是，那就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吧。然后推荐同学呢，我们继续来听歌，把我们的耳朵交给音乐，暂时把手机放在旁边。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莫名其妙的就被手机给绑架了，但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应该适当的做好自己的时间管理呢？ 这是一个绑了8个小时的人的心声是吧？ 对，我的时间管理做就很差，比如说当太阳落去的时候这一刻我们是不是应该关注一下自己的心态。 坐在这里感受着你，看着他们来来往往，忽明忽暗，匆匆忙忙，就让此刻争吵和喧嚣都已散去，留下的只剩最美的记忆。我一直这样寻找寻找寻找自己，其实我一直都有停在这里。我一直这样 其实我一直都有停在这里，就让此刻争吵和喧嚣都已散去，留下的只剩最美的记忆。 落去这首歌来自霓虹花园。有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放松方式其实可以完完整整交给一首歌的时间，因为大部分的人就比如说职场人吧，他下班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真的是用来休闲了， 所以很多人特别需要我们的节目。 对呀，就坐在车里，比如说上班的路上下班路上来听一听咱们的节目，唠唠嗑是吧， 嗯， 就有一搭没一搭聊一下就是彼此的生活什么的、 嗯、你我知道你现在是一个手机的重度用户了、 嗯、 因为你有八个小时的时间每天那除了这个之外你有什么休闲活动呢？ 看一下展啊。 看展？ 嗯， 就这么刻意吗？有没有什么更松弛的方式？ 更松弛，追一追综艺呀、啊！ 哎呀，算了，我们还是聊聊手机上的一些事儿吧。 追综艺真的是我最近一个重头戏。 嗯， 有一个明日创作计划，大家知道吧？ 嗯、 就是明日之子的一个创作计划。 哎，懂。 其中有一个有一支应该有一个音乐人，他叫一只榴莲。 嗯， 然后有一首歌，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叫《人间》。 人间哈，因为你知道著名的诗人海子说你来人间一趟、 嗯、 你要看看太阳，你看简单这几句话哈、 嗯、 而这次呢一只榴莲的同学的这只人间呢是在万籁俱寂当中盛开染一身希望的色彩，哇、 嗯、 文艺到特别厉害哈。 对， 这首歌曲的悲伤其实是底色的，这个相对来说呢，因为它是救赎的内核， 底色是悲伤的， 底色是悲伤的。我刚刚怎么说的？ 悲伤 是底色的，哎，差不多，差不多，就那意思啊。就是你好像你看我现在说周杰伦的双杰伦， 好像 也没什么也没什么区别啊。但是呢，他其实是用他自己的方式传达一些爱意和温暖，愿大家一生一世平安喜乐的一种感觉哈。 对，有介绍说，其实他的很多作品一直在关注一些边缘人群。 嗯， 然后什么是边缘人群呢？比如说他有首歌叫《海底》， 嗯， 就是为了抑郁症人群发声的。 啊， 所以这首《人间》的创作过程呢，是源于他有一次参加了一次一个 朋友的葬礼。 对对对 对, 对，一周之前呢还在一起聊天的一个朋友，突然变成一个小盒了，他可能就会开始顿时思考人生， 嗯， 包括思考他自己。 我来为生而爱，睁开泪儿带，妈妈说人间不坏，我在 纸扇，只求安安稳稳归于平淡。大夫黄泉无怨亦无憾。 人间来自一只榴莲，这里是娱乐装牌。我听完这首歌为什么心情变得很不好呢？ 其实这首歌曲本来传达的意境可能也是让你沉浸一下。我觉得是这样，音乐本身呢应该有不同的情绪的维度吧，我觉得也不能是全都是让你向好的方向带。 是，我明白， 对吧？ 就是我看过一本书，它其中介绍一个片段，就说有的人他会拥有一种应该是能力，或者说是一种症状。 什么能力？什么症状？ 就是、音乐情绪失读症。就是有的人他在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他体会不到其中的情绪 哦， 他可能是可以根据的这首歌，比如说是小调，那我小调应该大多数都是偏伤感系列的，他可能可以这么刻意的去判断一下。对， 我怎么感觉你那个朋友你是无中生有吧？ 我就在说他介绍这个音乐情绪失读症 啊， 有的时候在听到一些比较伤感的歌曲的时候，我觉得我特别想得这个症。听不懂也罢。 哎，相对来说，我觉得就这首歌曲呢，可能本身是传递出创作者的一种感受嘛，对不对啊？一个榴莲，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一只榴莲》的这首歌曲《人间》。当然，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当然不可能一直这么伤感，对吧？我们还要聊点一些快乐的事情啊。 破次元壁的推荐，周五下班路上来听一首非常逍遥的国风歌曲。这歌曲的名字就叫做《什么是逍遥》。 就是我刚才说的句不好听，那个王同学 AB。王同学 Able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什么是逍遥，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我们先听听看哈。是破次元壁， 对， 王同学 Able 什么是道理啊？ 什么是逍遥、 啊、什么是逍遥哈、啊？ 对，这首歌不知道有没有打破你的次元壁。 打破了，因为我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其实我正在努力的听，我觉得我要跟上现在年轻人的节奏，就我旁边的艾克说一句，我好想听回人间、啊。你刚才不是嫌人家那首歌曲悲情吗？ 就下班路上其实应该放一些比较欢脱的歌，但人家那首歌沉浸感可能会比较强。如果假如说你的这个高敏感人群，就情绪是处在高敏感人群， 又开始了， 你可能不太适合听。 好了。 但是这首歌呢，确实 让我有想听回去的冲动，是吧？ 对，有种骑着小毛驴一晃一颠的感觉。 是这首歌曲其实国风歌曲嘛，有的时候是比较欢快一点的哈。 对， 这首歌曲呢，可能听起来跟现在18:51这个时刻。有一点不搭的感觉啊，感觉是一帮在这种车水马龙的这个晚高峰的时候呢，有个人骑着小毛驴从你的车辆旁边欢快地蹦过去啊。 对对对，所以说音乐有的时候它给我们带来的肢体语言分为几种方式，比如说有的音乐听起来它可以让你左右晃，有的音乐听起来它可以让你前后晃，有的就比如说刚才 这是地震波出现的几种方式吗？先出横波，再出纵波啊！ 刚才这首歌能让你怎么晃呢？ 让我绕圈晃，晃晕了啊！ 好了，我们的话题正在持续当中，但是时间已经剩的所剩无几了。我们来读一下留言吧。 好， 时光雕刻他说，他一般的休闲时间就玩手机的时间是半个小时，然后原来玩手机一个小时，现在控制自己半个小时。时间长了对颈椎和眼睛都没有好处。 对，玩手机这件事儿，我觉得可能是休闲的其中一个部分吧。那确实不要老去玩手机哈， 我觉得手机更多的是我的一种工具，我的时间就证明了这一点，对不对啊，艾哥？ 好吧，那我只能说对了。 嗯 嗯，我能觉就我就是觉得，对于手机的依赖，可能大部分是源自于，比如说你的工作群在微信里面， 对， 可能需要这个通过群聊，然后达成自己的今天的工作完成任务等等等等的。所以大部分的手机使用时间占用，我觉得也是因为工作的一部分吧。 嗯，有道理。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大家还是有更充足的休闲的方式。马上要迎来一个非常灿烂的周末了，对不对啊？ 是的。 盘算一下自己可以去哪里玩一下。 嗯， 去过一下跟现在今天不一样的一种生活方式，那就非常 OK 了啊。 是的，那我们就要提前祝大家 Happy Weekend， 哎，周末快乐 ！Let's go， 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表哥开，我是艾科， 哎，我是郭鹏， 拜拜， 拜拜。 Come on, let's go, go. Play it out loud so they won't know. We fucked up so bad they can follow. Focus on the headline. Focus on the headline. We gon' leave no sign. Make it all look fine. And if you all don't mind, yeah. Focus on the headline. I wanna see beyond when they're telling me lies. I wanna see the truth when they bring up the prize. I wanna see it move when I bring up my show. I wanna see it now, I wanna see it, let's go. It's about time we fight this crime. On our back there trying to climb. Lord, it keeps saying just focus on the headline. Well, we ain't gonna let them do it high. We better stop, better ask why. Should we focus on the headline? I wanna see beyond when they're telling me lies. I wanna see the truth when they bring up the prize. I wanna see it move when I bring up my show. I wanna see it now, I wanna see it, let's go. 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韩立，我的通讯录只有350个名字。 我是麦麦，我的微信通讯录四位数。 买奶茶，养殖甘露多加芋圆。 买奶茶，少冰少料，